号达成的协议，当中包括零关税和零配额的双边贸易。加拿大将会要求所有入境人士出示入境前三日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阴性证明，但未有公布实施的日期。当局强烈建议民众不要为了非必要原因出国，又指加拿大的检疫要求属于全球其中一个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至今只有 2% 的确诊个案属于外地输入个案。卫生官员表示，加拿大多个省份都出现英国所发现的变种病毒，当局将加强对来自英国或南非的旅客筛查。财经消息，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 7.753， 英镑 10.566， 瑞士法郎 8.793， 澳元 5.959， 加元 6.081， 新西兰元 5.593，欧元 9.533， 每百元对港元 7.51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4.1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4.41 美元，卖出 1895.18 美元。在天气方面，强烈寒潮正为广东带来严寒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降至7-8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严寒，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力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8度，相对湿度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第二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呈祥道来回方向啊，近住盈辉台一带咧都系挤塞噶。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盈辉台有意外，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呈祥道去荃湾同埋观塘方向啦，近住盈辉台一段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仲系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咁今日除夕啦，喺港岛区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由下昼2点开始，兰桂坊附近嘅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安南街都有封路措施，咁而九龙同埋新界区咧就不会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咁另外啦，港铁啦同埋电车咧就维持正常嘅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中区嘅半山自动扶梯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咧到凌晨嘅3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透过音乐和大众分享快乐，透过自身故事鼓励身边人积极面对人生，准备迎接2021年，让他们继续闪亮。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一同 cheers up。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生长，有我喜欢的亲友共阳光。 今年香港回带翻去从头细看，你仲想唔想回望？ 电视节目2020香港政情大事回顾，重温本年度大件事。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31日，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于深圳被判囚7个月至3年。 新增54宗确诊，43幢大厦居民需下周一前强制检测。 香港受强烈寒潮影响，大帽山凌晨录得0度以下。 约翰逊指60%确诊属变种病毒，英国更多地区纳入最高防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来到2020年最后一集的千禧年代节目了。10月31号的早上，先跟大家讲一些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朝冻咗好多啊！寒冷天气警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依家都生效紧嘅。而家都系八度嘅啫，相对湿度34%。首先关注一下咧，就系十二港人嗰件事先。咁十二港人偷渡案啦，其中十个人咧，寻日咧就喺深圳嗰度就判刑啦。咁就见到法院咧就宣判，就话邓启贤同埋乔影如咧就系组织偷越边境罪成。咁两个人咧分别判有期徒刑3年同埋2年噶，其余有八个人咧就系偷越边境罪成，就各判入狱7个月。咁案情就話咧，兩名主犯咧就喺上家嘅安排下組織偷渡，鄧啟賢咧就負責揸快艇，喬影如咧就負責聯絡同埋打點，並且用衛星電話等設備咧向上匯報實時嘅位置。咁另外咧，十二個人裏邊有兩個未成年嘅疑犯啦。咁尋日咧就係俾深圳公安咧就押咗去深圳灣口岸，由本港警方接收拘捕，帶咗去警署嗰度扣查嘅。咁呢個咧就有個判決出咗嚟啦。即係一個3年，一個2年，其餘咧就係7個月。對呢個判決，大家點睇？打嚟講啊，1872311，1872311。咁喺電話旁邊請嚟不同嘅嘉賓傾下先。首先請嚟咧就有立法會前議員朱海迪一齊傾下噶。早晨，朱海迪。 早晨。 係啊，點睇今次嘅判刑咧？你見到家屬嘅反應又點咧？ 其實今次個判刑或者咁講啦，闊啲由8月到而家，我諗家屬同埋香港人都集體經歷咗一次到底中國司法制度有幾咁英明神武啦。因為尋日嗰個報道其實睇返內地譬如新華社佢有一篇文章㗎，佢提到話啲被告呢已經喺個審訊裡面呢就話認知到內地的法治的公平公正和嚴謹，他亦都獲得了應有的權利啦。即係整個審訊的過程呢，即係我哋由八月開始就一路看不到他哋十二個人最基本的權利，就是得到一個獨立的法律代表的權利是冇咗嘅，呢四個月都冇嘅。所以之後其實他們一直都處於一個秘密扣押的狀態，去到審訊那天其實都是中共找這自己人來就辦一個公開的審訊，還要出一些報道是讚自己的，變了那個審訊那個庭審是一個歌頌中國司法制度的大會。出咗嚟呢个结果，其实家属系去到而家，就算佢哋想上诉啊，即系譬如果特别系判得比较重嗰两家人啦，想上诉个刑期，咁而家佢哋都冇方法去做到嘅，因为咧系佢哋冇办法接触到嗰个当事人，佢哋嘅屋企人，嗰啲官派律师亦都唔会再協助他們在這方面的問題，甚至已經是不再聽他們電話了，因為呢他們那個合同啊只是簽到即是一審而已，現在一審就完了，基本上就是不理他們。所以他們現在特別是判得比較重的那兩個家庭是很彷徨的，因為如果按照一般的情況，其他那些其他那八個，因為他們是仲需要坐多幾個月，3個月左右，咁係會留返喺鹽田看守所繼續服刑嘅機會比較大，但係另外嗰兩位應該就會調到其他監獄嘅。咁呢啲資訊其實係佢哋唔知道可以點樣去得到，探監點樣去探到亦都唔知道咯。咁我諗變咗你上訴上訴唔知點上訴，咁就肉隨砧板上，人哋判幾多要食幾多，咁而家就只能夠係希望盡快見到屋企人一面咯。 刑期嗰度，頭先你講兩個判得重啲啦，三年兩年期餘就係七個月啦。我見法院嘅講法咧，就係、是、判得重嗰兩個啦。咁啊，由於都係屬於偷組織偷越邊境罪嘅重犯啊。咁不過咧，就已經咧係佢形容話已經減輕咗處罰噶啦。其餘嗰八個咧就已經係從輕處罰噶啦，輕咗噶咯。你又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家屬委託嘅律師咧係對呢個案件。已經做了一些分析的嘛、從個表面上有的資料。咁家屬委託的律師是不同意這個中國的海警可以用現在這個罪名這樣去逮捕同埋去檢控他們的。咁再進一步來說，即到底這兩個喬影如和鄧啟賢他們的行為是不是算是組織呢？其實是就算在中國司法制度裡面都有可爭議的地方，但是現在他們是被剝奪了、可以有一個代表到他們利益的律師的權，那變成沒有人幫他們爭辯的。現在那些官派律師在個過程裡面只是同啲家属讲话啊，佢哋庭审表现好好啊，佢哋咧好感动啊，讲啲嘢，咁讲啲咩好感动咧？其实又系赞呢个司法制度好严明，而佢哋系冇帮嗰啲当事人去谂下，到底整件事嘅由头到尾有乜嘢系佢哋可以争拗嘅地方、争议嘅地方系冇講到出嚟嘅，咁而家我覺得，所以如果我哋好單純咁跳咗落去話啊，個判刑係好似都唔係最重喎，因為組織可以判二至七年，而家都判二同埋三年，唔係最重。咁我覺得我哋係忘記咗即係司法制度即係最核心嗰部分，即係並不是判刑本身咯，而係。個程序係咪妥當咯？如果個程序係唔妥當嘅話，其實好似鄭子豪爸爸佢尋日都話啦，如果個程序係唔妥當，程序係冇保障到個當事人嘅話，其實一日嘅拘留、一日嘅監禁都係冤獄咯。 嗯嗯，頭先你提過啦，所謂嗰啲官派律師已經係個約已經完咗噶啦，咁而家呢一刻係冇代表律師噶，咁按道理頭先你話提過家屬都可能諗住刑期嗰度會唔會可以幫當事人上訴嘅話？可唔可以有一個切入點？就而家話自己嗌啲律師上去幫手咁，有幾大空間呢啲人？ 因為呢個都做唔到嘅，因為佢上訴咧就係、是、要係嗰個當事人自己提出嘅。 嗯。 咁當事人係我哋接觸唔到噶嘛？ 嗯。 我哋都唔知佢到底經歷過啲乜，同埋經歷緊啲乜。咁就算家屬係。好似上個階段咁樣，再揾一個家屬嘅律師，或者維持上個律師嗰個聘用，請佢去看守所問下佢到底要唔要上訴，又唔會俾佢見嘅，所以結果係兜兜轉轉，佢係就算有呢個意願都好，都冇辦法做得到咯。 同埋有另一邊就係睇翻個內地嘅講法啦，官方講法就係話其實都認罪噶嘛，呢句頭先亦都講到話認知到內地法治公平公正嚴謹，又獲得應有嘅權力。如果咁嘅環境下再所謂提上訴，會又即係都要靠當事人 喺度。其實係好奇怪，我覺得而家個處境即係你好似好似嗰啲卡夫卡小説咁樣啦，總之跌咗落個黑洞裡面，基本上你。行咩路都唔通嘅，只能够向住佢叫你嘅方向去行。咁跟住行到半路咧，仲要称赞呢个行呢条黑路咧系英明神武嘅，好公平公正嘅，我系嘅权利得到保障嘅。因为我谂大家有眼见，去到寻日嗰两个未成年嘅港人翻到嚟香港。我記得幾年之前劉明基佢喺大陸被折磨完一輪之後，翻嚟香港都夠膽講嘢，講翻喺香港嗰大陸嗰個經歷嘅，點樣俾人審訊嗰啲經歷嘅。咁但係尋日翻到嚟呢兩個未成年嘅港人，佢 唔想再提呢一个盐田嗰四个月发生嘅事啊。 嗯， 咁佢唔想再提，即、就、系、是、我觉得都系出于保护其他人啦、啊。好多人我谂，即、就、系、是、因为佢哋喺大陆系失去咗加密权嘅。 嗯， 其中一个官派律师有讲过话，佢嗰、那个当事人系录咗12次。嘅口供好詳細嘅，由香港做過啲乜到整個坐船嘅過程，好詳細咁列出嚟，即係你根本上冇唔可以唔講嘢嘅。咁而家呢啲嘅口供好明顯係會陸續咁樣交到去香港警方嘅手上面，就攞嚟去做進一步嘅調查啦。尋日喺天水圍警署，即係據我理解，係警方嘅國安處嘅人員係同佢哋兩個人係錄口供啦，已經咁唔知錄乜口供喎，因為當時其實係冇律師在場底下，就同嗰兩個當事人同嗰兩個未成年嗰人去錄口供，唔知講乜，唔知關於乜，我哋而家都未有機會去了解到，所以唔知係咪。即係其實整個香港人經歷嘅就係唔單止12個人喺大陸要面對一個咁英明神武嘅司法制度咯，而係個制度其實都傳染咗嚟香港。喺香港你都唔可以講說話，唔可以令到自己嘅權利得到保障咯。 嗯 ，OK， 好，咁多谢晒阿朱海迪先同你倾到度，多谢晒你啊，朱海迪咧就系立法会前议员啊。好，咁呢件事我哋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又同我哋倾下先，请嚟有咧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嚟倾下佢点睇噶。早晨，谭耀宗。 系早晨啊，系姚冠 霖。系你又点睇今次嘅判刑咧？你又 嗱，我觉得成个过程咧就系、是、有关方面都系按照关国家嘅有关嘅刑法同埋刑事诉讼法去嚟进行嘅。 嗯， 是依法依規的。咁雖然咧，正話譬如朱凱迪嗰啲都好多攻擊啦，攻擊內地嘅司法制度啊，各樣嘢攻擊。但我覺得咧，呢、這個亦都唔係好公道嘅講法嚟嘅。我哋睇到內地嘅司法制度咧係不斷進步緊，因為我自己作為人大常委會，我哋喺立法工作，我哋做好多包括對法院方面，我哋都有個監督。我哋好多时有需要嘅时候，我哋会提出一啲改进嘅意见嘅。咁但系有啲嘢咧，我哋都需要对内地嘅法例咧有所理解。唔理解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个批评就好似只系凭住自己嗰个睇法啦，去批评噶。嗱，譬如佢就系讲到话上诉系可以嘅，按照刑事诉讼条例第219条咧，如果你唔服呢個判決咧，上訴咧係可以喺10日之內咧係可以提出嚟嘅嚇。咁就而且咧，你就算呢個上訴唔成功咧，亦都唔會加個刑期嘅。根據我了解，咁佢哋如果係想上訴係可以嘅。 但關鍵就係好多香港呢邊嗰啲家屬就話都根本都接觸唔到當事人，即係想籌謀下一步都出唔到手。 嗱、這個、呢個咧就因為亦都要知道內地嗰、那個訴訟法嗰度咧，喺偵查期間係唔可以嘅，唔可以接觸其他人，除咗律師之外，咁、至於嗰、那個喺嗰個審判嘅案件嘅時候咧，是否公開進行咧，亦都有個法例咧，就係、是、刑事訴訟條例第183条。人民法院在審判是否公開的就說明呢、就是、應該要公開的、所以你看看呢它比香港還進步的、在網上公開直播的、不過你說、為什麼這個個案又沒有做到網上直播呢、但是它有幾個情況是可以不公開的、不公開但它有其他人參與不是只是得些當事人的它就說有幾個情況就是一個就是關於國家秘密啦、個人隱私嘅案件啦，都係唔會公開去審理嘅。涉及商業秘密嘅案件，或者當事人申請唔公開嘅審理咧，係可以唔公開審理嘅。咁即係呢個睇尊重翻佢個人意見。不過咧，就算唔公開審理嘅案件咧，佢亦都會當庭嗰、那個庭長咧就會宣布就話唔公開審理嘅理由嘅。咁所以。 即係有啲嘢咧，佢有佢個制度，有佢個鋪排嘅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唔知道嘅時候，起碼喺度批評咧，我覺得又好似有少少啊，即係只係憑你自己個主觀喜好嘅啦嚇。咁、至於話呢次個判刑咧，我自己覺得第一首先要確立佢係咪犯咗內地嘅刑法先啊。咁佢犯嗰、那個佢犯嘅咧就係、是、啊，即係個偷越個邊境嘅罪啊，佢未經批准非法進入咗啊內地個水域個範圍，咁呢個咧喺國家嘅刑法裏面係話明係唔得嘅，好清楚寫明係唔允許嘅，亦都有個罰則喺度嘅啊，最高咧就係一年啊，咁而家佢就冇判一年啦啊，咁另外咧就如果你係組織者咧啊，同埋人數眾多咧。啊！超過十個人咧，又會加重嘅。啊，咁呢啲亦都講得好清楚。咁如果呢啲都係事實嘅話咧，咁冇理由就話哦，算啦，唔有佢啦咁樣。咁又我覺得有可能又講唔過去。而且啲人都係認罪認罰啊，因為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啦，證有證據據啦，係咪？咁至於話未成年嗰兩個人，我覺得咧，咁呢次亦都其實都係一個從輕嘅處理啦，因為佢未成年，咁可能佢加上咧，可能佢啊認罪認罰啦，有咗表示有悔意啦，咁可能就係會有一個從輕嘅處理。咁我自己覺得咧，你話輕好從好，可能各個人睇法不同啦，唔緊要。但係我覺得咧，我自己個人嘅判斷覺得呢個都係合適嘅，啊，都係按照依法依規嚟處理嘅，啊。咁我哋當然唔希望再有呢咁嘅事件發生啦。咁當時亦都有好多香港人咧，就好多猜測啦，啊，咁就話啊，會唔會再入多幾條罪啊？咁但係實際上就冇喎，啊，佢只係按照佢喺內地啊犯咗咩法，佢就告佢乜嘢啊，然後最後作出個判決係咁嘅事情啫，啊，冇話。但係老實講，佢喺香港犯嘅刑事罪都更加嚴重喎。我聽翻好多人擁有槍支彈藥啊，哇掟個燃燒彈啊，去炸警署啊，哇啊又收藏一啲咁嘅爆炸品啊，哇呢啲都係嚴重嘅罪行嚟嘅。不過我相信如果佢唔係冇咁嚴重，或者係警方掌握咗證據咧，佢亦都未必潛逃啦。如果佢好輕，其實可能好容易打甩咗，咁佢都唔使走啦。啊，咁啊係嚴重，但係喺內地嘅審訊過程裏邊就冇因為呢啲而去重判佢啊，或者系加重嗰啲其他罪名就冇嘅，即系单独佢喺内地犯咗乜嘢，就以嗰、那个内地嘅法例啊嗰、那个做法啊嗰、那个程序嚟处理咯。 我想问翻，咁其实今次你觉得算唔算一个公开嘅审判嚟噶？呢、這个 佢其实算公开，因为佢有其他人嘅参与噶嘛。 系 佢已经公布咗啊，譬如有人大政协啦，有佢家属啦。有記者啦，咁佢所以呢個就係都係公開，不過係咪直佢就唔係直播，因為佢多數係直播嘅，呢個案件佢就冇直播，咁冇直播嘅原因咁可能。就我哋又講嗰啲都係原因嚟嘅。 OK， 嗱、今次話有部分港籍同埋深圳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份去旁聽啦。啊，譚宇聰，你身為一個全國人大常委咧，你知唔知有邊啲香港嗰啲人大政協有去訪？ 我相信佢講得一定係有，不過我到現時為止咧，我就未清楚，即係話究竟係邊位啊？係咪我哋36位人大代表嘅其中嘅或者就係邊啲其他嘅人大代表啊？咁所以呢個我就未掌握得到啊，因為我哋又未有機會話大家見到面。咁我問嘅時候亦都冇人特別話佢有份參與啊。 有冇份嗌你即系冇嗌你帮手安排边啲啊？组织下嗰啲冇啦，都自己去嘅 呢啲。呢啲系佢究竟系邀请啊，或者佢自己啱喺自己提出嚟啊？咁我就唔清楚，因为老实讲，而家翻去咧，除非系有特别嘅安排，好似我上去开常委会咁，我就有个豁免。如果唔系咧，行埋人都系要14天嘅。 O K， 咁所以要入去里边亦都。簡單嘅咯。 香港呢邊家屬最關心就點樣可以接觸到嗰啲嗰十個港人啦。咁嗱，頭先講過程期間就由於有一啲官派律師咁就已經話當事人親自委派咗啦，咁所以就冇辦法揾到啦。但往後啦，探視權啦，探嗰方面，你覺得係咪都一定有得做嘅？一定睇到 係有嘅，有嘅。呢啲內地亦都係有安排嘅啊，安排 即係如果就轉咗去邊度，啊啲家屬點去派咧？點樣去探望咧？係可以嘅，係有嘅，有安排嘅。咁當然你唔係你啱啱宣判啫嘛，執啊係咪？你即刻話知道轉咗邊個監獄，即刻知道咩？咁呢個就可能未必啊咁快啊，或者當事人知悉，但係將個信息傳到來嚟嘅時候，可能都要有啲時間性啦。 理論上一定探到係咪啊？一定探到嘅，你 好探到，不過都要注意。我只係講條十四日啦，即係你而家翻去 隔離嗰啲問題啦。 十四日啦，隔離十四日呢個亦都係都唔容易嘅嚇，因為你未必行得開啊，係嘛咁長時間啊咁啊。 嗯， 但係呢個疫情問題冇得講啦。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谭耀宗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谭耀宗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都讲咗佢咧对今次啊十个香港人喺啊内地啦有关偷渡呢件事嘅判刑嘅睇法啦。咁刚才就听咗朱海迪同谭耀宗嘅睇法，咁大家点睇都打你一齐倾嘅，1872311 1872311。十个香港人而家分别咧就被判七个月至到三年嘅，咁另外两个未成年嘅咧就已经喺啊寻日咧就喺深圳押翻嚟香港呢度啦。咁香港呢边嘅警方咧就已经接收咗啦，咁大家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咁转头咧，再请嚟咧会有嘉宾啦，梁美芬又会讲下法律角度点睇呢一件事嘅。咁我哋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清晨在普遍地区录得7至8度，大埔山在凌晨1度录得0度以下。本港今日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严寒，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预测本港未来两三日天气寒冷。警方研究指，今年头三季涉及致命及严重受伤的单车交通意外，在274宗意外中有14宗死亡个案，近八成是因为头部严重受伤致命。整体意外中只有12%的踩单车人士有佩戴头盔。警方表示，200多宗意外中60%属俗称自丑，大部分发生在平直路。至于伤亡人士以40至59岁占多，达到近40%。运输署数字显示，发生在单车径同空地等地方的单车意外，由去年同期的615宗上升至1012宗，增幅近65%。疫情期间，市民或会选择到户外踩单车，警方提醒市民要配备充足的安全设备，留意路面情况，遵守交通规则。警方联同运输署和医疗辅助队在单车径免费派发提示卡，让市民知道在单车径遇到意外时的求助方法和急救提示。美国向部分欧盟商品加征关税，包括飞机零件、德国和法国的酒精饮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说，将向飞机制造零件和部分武器、葡萄酒、法国和德国的干邑白兰地等增加关税。声明未有交代几时实施以及加幅。新关税是美国和欧盟就民用航空补贴问题争拗的最新行动。双方16年来一直就美国波音公司和法国空中巴士获得政府补贴取得竞争优势而争拗。英国星期三新增50023宗新型肺炎确诊，981人死亡，是四月底以来新高。政府宣布将更多地区纳入最高的第四级防疫限制。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英格兰四分三人口居住的地区防疫级别由星期四起提升至第四级，民众需要遵守严格的社交距离限制，非必要商店会关闭。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有超过60%个案属新的变种病毒株，呼吁民众遵守防疫规定，除夕晚上留在家中迎接新年。另外，英格兰大部分中学会延迟开学两星期，在考试年级的学生将于1月11日开学，其余中学和大学生将会在1月18日恢复全日制上课。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小学会继续关闭，包括伦敦大部分地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17，瑞士法郎0.881，加元1.275，人民币6.526，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23，澳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22美元，卖出1895.87美元。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严寒，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系间中吹烈风。展望元旦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3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呈祥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咁反方向去荃湾咧都受影响啊，龙尾排到过咗蝴蝶谷道少少噶。重复多次位置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啦，咁影响到去荃湾方向咧都挤塞，车龙排到过咗蝴蝶谷道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丽景一段就挤塞。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是除夕，咁喺港岛区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由下昼两点钟开始，兰桂坊附近嘅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安南街都有封路措施。咁而九龙同埋新界咧就不会有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啦。咁港铁同埋电车咧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嘅三点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万八千里，二零二零大事回顾。 新型肺炎全球流行。 The worst in 102 years. 我心脏嘅 封城与否，争议不断。 疫苗会否为来年带嚟希望 ？We will meet again. 十万八千里，总结二零二零年疫情如何改变世界。 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11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 十万八千里。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嘅嘉宾系开心快活人， 唔系系风流快活人啊， 唔系啊系数码快活人啊， 唔系系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系梁继昌啊，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咧，仲有三个疯癫快活人刘伟恒、梁礼勤同埋何亨， 手下留情。 2020年12月31号，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于深圳被判囚7个月至3年。 新增54宗确诊，43唐大厦居民需下周一前强制检测。 香港受强烈寒潮影响，大帽山凌晨录得0度以下。 约翰逊指60%确诊属变种病毒，英国更多地区纳入最高防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千禧年代时间，电话继续1872311。今朝早倾紧咧就十二港人事件啊，咁寻日咧就有个进展啦。十二个人里边咧，10个人咧就系寻日喺深圳嘅法院嗰度咧就判刑嘅。咁当中咧有8个人就因为偷越边境罪就被判囚7个月，另外有2个人咧就系因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就罚重啲嘅。当中邓浩然咧就系判入狱3年，罚款20,000元人民币。而喬影瑜咧就係被判入獄2年，罰 鄧啟賢咧就係入獄三年嘅，咁而喬影如咧就係入獄兩年嘅。咁另外有兩個咧因為未成年啦，就不被內地起訴，尋日咧就移交咗香港警方嘅。咁對於呢個事件，大家可以繼續回應1872311、1872311。頭先提過兩個人罰得比較重啦，其中鄧啟賢咧就係罰咗三年嘅入獄三年。咁尋日咧我哋都訪問咗咧就係鄧啟賢嘅弟弟嘅，或者呢個時候我哋聽翻咧阿弟弟對於呢個判決有啲咩感受先？ 我谂心情都系难受啦，咁啊，即系即使过往可能一直都有最坏嘅心理打算，即系都会以年计嘅预定，咁但系过往即系即使话可能以年计，都只系会希望会唔会系可能啱啱好两年就算咧，咁但系三年就真系冇预期过，个人觉得计重啦，真系知道嘅时候都系唔想接受，都系难受咁样，气氛都有啦，咁但系因为佢。当其时被捕的时候可能只是负责揸船，现在又说他是负责买船的人，所以就是都不知道只能够无奈的接受，因为你都不可以再做到什么了。 嗯，另外咧就係被扣留期間啦，嗰十二個港人，咁其實家族咧一路都想探佢哋，但係都冇辦法探到噶。咁判決而家出咗啦，咁下一步究竟家屬會係有啲咩打算咧？ 暂时打算都未有，因为再更多下一步的资讯我们暂时都是没有，即是可能他们会不会被调离盐田康搜索去其他的监狱，或者当中要探访的时候有什么的程序，还有即是可能一个月可以探几次，即是这些很多的资讯都未知，全部是零，很多不知道，很大的问号在这里，所以都很疑惑，但是我们家属可能只能够做定一个随时可能上大陸的準備，希望快點有這些相關的資訊先，令到那個的憂慮會少一點，還有都會繼續跟另外那十個家庭都會有一些溝通，主要會跟喬影如他們一家，因為始終叫那個刑罰是比較接近，就是看會不會有機會可能一起上去探他們，又或者如果真的某些家屬上不到去的時候，會不會可能托一些可以的家屬去到幫手看他們的狀況這樣。 嗯，另外鄧啟賢的弟弟也提到就是有些家屬的律師跟他說呢，就其實有十日時間是可以做上訴的，但就會有一定的難度，聽他怎麼說。 暫時都未收到公派律師的電話，全部的資訊都是透過家屬律師或者大陸政府的一些公告去得知，都有找過家屬的律師的，其實他都說即是他已經判了刑，有十日的時間是可以上訴，但是因為鑑於鄧啟賢阿哥佢咧喺過往喺檢察院或者喺法院嘅時候都有呢個認罪認罰嘅行為嘅表現咧，咁所以其實我諗上訴都係有一定嘅難度或者機會唔大，咁同埋最主要係決定要提出上訴要由佢本人去到提出先可以咯，即係我哋家屬雖然都可能想試下透過上訴睇下會唔會有刑期嘅改變，咁但係因為過往喺檢察院嘅時候已經有啲量刑建議，佢哋已經知，咁佢又接受認罪認罰嘅話，咁即係其實佢已經係知道要判三年，咁所以我諗如果佢嗰陣時知道嘅話，佢應該都唔會再提出上訴咯。 好啦，電話繼續1872311，大家打你一齊傾下噶。呢個時候又請多位嘉賓傾下先，法律學者亦都係立法會議員梁美芬一齊傾下。早晨，梁美芬。 早晨， 梁美芬，系啊，不如你又讲下你点睇今次个判刑啊？ 嗱，即系整体嚟讲咧，我谂大家都会同意咧，佢系判得好轻噶啦，而且咧就系系完全局限咧，就系喺呢一个所谓偷渡即系越境犯罪。咁咧就喺成个案件里面咧，我。如果你話純粹用一個法律嘅角度咧，咁呢一個嘅判決本身咧，佢可以係講係好正常嘅，因為咧喺內地發生嘅犯罪行為咧，對於內地嗰個司法管轄權嚟講咧，就係呢一個嘅偷渡啦。咁所以咧，所有都係同呢個偷渡相關嘅，譬如你組織啊、買船啊嗰啲咧，就判重啲啦，兩年或者三年。而呢啲即係參與啦，即係自己走去偷渡嘅嗰啲，就七個月，係一個中間點嚟嘅。對於即係偷渡嚟講，咁咧就嗰啲年輕嘅佢亦都寬大處理，咁嗰個絕對就係寬大處理啦。因為大家都會注意到近日內地嗰個刑事法律咧係修改咗咧，佢係喺即係犯罪嚴重啲嘅犯罪行為咧，其實已經係降到15歲都係可以即係負上刑事責任。但係咧喺成個司法 協作同埋執法嘅協作咧，我相信就等佢哋差唔多刑期滿咗出嚟咧，先就睇到佢哋嘅安排啦。嗱，首先喺內地嚟講咧，你譬如所謂七個月或者兩年三年咧，佢就計埋咧嗰時拉佢之後剝奪咗自由之後開始計。 嗯， 咁所以就應該話嗰七個月嗰啲咧就唔係好耐，就應該已經係可以有機會係放出嚟噶啦。咁你話即係當時我聽到有啲係家屬嘅代表話講咧，即係話你上訴啦。咁我覺得上訴嘅機會咧，即係你話再要減刑機會，第一就唔高啦。從我哋都處理過好多呢啲兩地嘅案件。第二咧，相信咧都係因為同佢哋認罪態度。可能是比較良好啦，佢又認罪態度良好咧，佢就再減緊啲，唔係咧就係、是、即係可以判一年噶嘛。 嗯。 嗱，咁另外咧就係、是所謂嗰、那個執法嘅協作咧，就佢譬如坐完啦，咁有啲係早啲噶嘛，有啲係遲啲，佢有啲係如果牽涉到香港已經係有案掛喺度啦，即係話有控罪嘅已經，係、屬於棄保潛逃嘅咧。佢會係交翻俾香港嘅警方去處理嘅，即係話咧，佢哋呢一批人裏邊有啲咧係棄保潛逃嘅，咁我相信啦，就法院翻到嚟，法院冇理由再俾佢哋保釋噶啦，因為咧，有個別咧係牽涉到咧係國家安全法，港區嘅國家安全法咧，佢講明如果保釋咧係調轉嘅，係要嗰個申請保釋嘅人佢提供到足夠嘅理由，係佢係唔會去走佬嘅，唔會棄保嘅。咁而家呢一啲已經有啲壞記錄啦，咪走咗噶啦。咁所以你係冇可能再俾佢保釋，如果唔係嗰個法官自己真係要孭飛刑。 嗯。 啊，咁第二咧就係喺嗰個嘅佢會繼續再審訊咧，就係、是、好明顯咧。嗱，我哋一開始嘅分析都話，如果內地要審嗰啲，我哋認為牽涉到可能係國家安全啦。譬如李宇軒咧，佢係牽涉到呢一啲國家安全嘅事件，咁我哋係唔知道有幾複雜啦。即係話，如果內地係好想審，反為就係唯一呢一類嘅案件咧，你睇到喺內地嚟講咧，佢係可以有機會咧，佢喺內地審嘅。咁好明顯咧，佢就交翻俾香港去審啦。因為你香港咧，亦都有嗰條全國性法律係港區國家安全法嘅話，佢就交翻俾香港法院審。咁如果純粹從一個法律法理嘅角度咧，咁樣做係啱嘅。因為佢係大家嗰個管轄權咧，大家係有分開噶嘛。咁佢咪將呢個所謂嘅嫌疑犯，佢會移交翻嚟俾香港。 O、okay, K， 即係譬如你頭先你提李宇軒嗰個咧，因為香港有牽涉話佢涉及咗國家安全嘅罪行而拘捕啦。呢、這個唔係代表住內地而家咁樣即係冇加一個罪刑落去，就唔會喺即係佢服刑之後先再加落去。理論上都翻嚟香港處理， 唔會噶啦， 確定咗噶啦，應該係。 嗰個 charge 咧，冇錯啦，即係話咧，佢呢一啲嘅罪咧。就會交翻翻嚟香港啦。嗱，呢啲喺國際上嘅做法都會係咁嘅，即係譬如好多時咧，大家如果你記得咧，1995年最誇張嘅有一個係經濟犯罪嘅案件嘅，新加坡又爭住，佢搞到一間好大嘅投資公司冧曬，咁跟住即係德國又爭，英國又爭，咁幾個國家都爭住要審，咁最後咧。其實咧就係喺邊一度拉先邊度審嘅，一定有一個反喺嗰個國家。但係如果嗰個拉到嘅國家，佢認為嗰個行為、嗰、那個犯罪嘅行為唔喺佢嗰個管轄權裏邊咧，佢就會移交翻俾另外佢認為有管轄權嘅地方。咁所以我剛才就話啦，如果佢哋審問嘅期間有其他嘅證據係令到內地佢認為係可以審咧，佢就會審噶啦，就會檢控噶啦。如果佢認為咧應該交翻嚟香港咧，呢、這個係真係純粹係一個即係專業同埋司法嘅判斷咧。其實喺國際上喺呢啲司法協作裏邊咧，亦都好普遍嘅。咁好明顯，我係認為佢係好清楚咧界定咗咧，佢認為呢一啲嘅行為交翻俾香港即係執法部門去處理咯。 嗯另外又想問下有關於內地嗰啲罪行嗰啲，想認大家認知多啲，因為今次鄧啟賢同埋喬影如咧就係被因為一個組織他人偷越。 邊境罪，咁但係而家就話由於佢屬於一個重犯啦，所以就已經從輕發落咗啦，係咁樣安排啦。但我見有啲法律界即係另一啲嘅睇法咧，就話若果以睇個情節嚟講啊，即係佢又唔係一個專門做偷渡生意嗰啲，應該又未落到去組織罪嗰個位喎，佢係揸船或者買船嗰個位啫咁樣。點樣分嘅呢啲？即係去到咩叫組織？ 我覺得咧就唔係咁樣睇嘅。 嗯。 喺逢係偷渡啊、走私啊、運毒啊，又或者甚至國家安全呢一種嘅罪行，譬如特別係勾結外國啊、有外國資金嗰啲咧，都有一樣嘢叫做即係持續性犯罪啊，嗰、個叫做 continuous 嘅 offence。咁咧，內地一樣有呢一樣係喺刑事罪行咧，其實大家有好多嗰個概念咧，都係好似嘅。咁所以咧，佢係跨境嘅。如果佢跨境嘅話，即係喺嗰個持續嘅行為裏面咧，你唔係淨係睇佢買船嗰一刻嘅。 嗯。 啊，佢點解會買船咧？首先佢喺邊度收錢？係佢自己出錢啦，定係收錢咧？啊，佢點樣接呢十二個人咧？啊，包括自己啦，好即係唔係佢睇話喂，我淨係做揸船一個人，佢知道呢一樣嘢係偷渡噶嘛？ 嗯。 咁佢唔係一個普通嘅。即係揸船嘅人，喂，我都唔知道犯法嘅，我就聽個老闆指示去揸船。所以其實呢個講法仲牽涉到究竟配合仲有冇其他呢？啊，如果佢只係純粹係一個揸船，咁即係話有人俾資金佢買架船，咁係咪呃佢揸船呢？ 嗯， 係嘛？咁所以呢啲咧，我相信喺審問嘅過程中都問咗出嚟㗎啦。如果佢係組織者，件事係其實相對簡單，咁所以咧就判咗佢3年。如果佢唔係組織者，咁就背後幕後咧，就有好大嘅金主，好大嘅籌募資金，可能仲有係有相似性嘅犯罪。咁呢啲咧，就牽涉嘅罪行咧，應該係更加重添。 嗯，咁但係呢啲就唔關呢個。 所以佢係冇錯啦，唔係佢如果佢做揸船嘅，佢咪牽涉到呢一堆嘢咯。 嗯， 咁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係相對嚟講判輕嘅，從輕咧，就即係話當係一個個別犯罪去處理嘅啦。 嗯， 即係佢揸船就係佢買船，佢出錢，佢收錢，咁佢咪去做咯。咁呢個咪就係叫個別犯罪咯。即係話佢可能真係做呢一啲咁樣偷渡嘅嘢嘅啫，就唔係其他嘅。如果唔係你話佢淨係純粹揸船，咁就牽涉頭先我講好多好複雜嘅犯罪行為嘅啦，應該。 嗯，另一個咧，我見有啲香港呢邊嗰啲家屬好關注，就係今次其實係咪即係符合內地成日所講有陽光司法嗰樣嘢咧？因為作為香港呢邊家屬，想見當事人、想揾法律師都做唔到，而家嚟緊有冇得探咧，都有啲擔心嘅。你又點睇咧？呢個成個過程？ 判咗喺呢種情況咧，我好理解嘅。因為我都處理好多嘅，即係過去20年咧，處理唔少嘅。咁好多時係的確咧，港方嘅家屬係要等一段好即係長啲嘅時間啦，差唔多即係有啲咧就開庭，有啲就係佢咧家屬咧應該就可以接觸到律師嘅。 嗯， 家屬咧係接觸律師咧，律師係一個最直接合法嘅途徑咧，係同嗰個當事人同埋嗰啲嘅被告人咧。是接觸傾好多重嘅案件嗰陣時，張子強案咧，即係我都有報，即係喺過程中有啲機會咧了解嘅。咁咧都係嗰啲佢係一定要首先咧，佢係認罪啦，唔係認罪啊 ，sorry， 即係佢俾咗第一個口供啊。 嗯， 佢必須，因為張子強譬如講，佢6個月都唔認自己係張子強，咁啊6個月佢都冇辦法接觸律師。咁首先佢就要接觸到律師先，律師咧就可以接觸嗰個家屬。咁當然家屬可以幫律師啦，但係喺呢個情況咧，佢哋話佢已經委任咗律師嘅。嗱，我相信佢哋坐監嘅時候咧，應該係可以有機會去探望佢或者帶一啲日用品嘅。啊，呢個就係我只可以講從我嘅經驗。但係呢個案件點解話複雜咗少少？咁我覺得好複雜嘅過程啦，複雜咗少少嘅。但係咧，最後嘅結果個審判咧，就係我覺得係純粹從一個單純嘅偷渡嘅案件去判啫。 嗯。 複雜嘅情況就係我自己即係已經講過好多次咧，逢係呢啲案件咧。你係即係令到好多外國嘅領事啊嗰啲去話旁聽啊咁咧，佢會好容易好令到件事好複雜嘅。 嗯， 佢哋對呢一啲嘅情況咧，佢就會更加咧嚴格嘅。 咁所以即係我認為佢依次嘅判決已經係揀用一個好直接係一個審理偷渡嘅案件去處理咧。咁其實即係真係講都係从轻发落。 O、okay, K， 因为始终嗱，而家判咗监啦，咁要坐监啦。理论上按翻内地嘅法规，都有探视权，家属可以探啊嘛。按道理以你以往 嘅 经验咧，以你以往经验咧，坐监几耐可以开始探啊？系咪即刻理论上一知道佢喺边度服刑？ 其实佢已经系即系嗱，佢而家判咗啦。咁当然会等埋有冇上诉啦，咁样咁上诉 十日有决定噶啦，十日 咗啦，咁样咁咧，佢其實接觸律師，佢可以透過正常嘅途徑，透過律師。咁如果去香港就話已經有請到有律師，我知道有啲已經有香港嘅律師代表，就由香港嘅律師代表接觸內地嘅律師。 但頭先朱凱迪講咧，內地嗰個所謂官派律師咧，佢哋形容就話，由於佢哋簽嗰個合同咧，就去到一審嘅啫。咁而家已經唔聽電話啦，因為已經完咗嗰個代表啦，已經就揾唔到內地嗰個律師。系啦，咁唔知点对口 你 份？ 你香港有法律代表噶， 系 香港有法律代表噶，咁你可以咧，嗱，你要问嗰个家属啦，或者系都可以去接触佢哋嘅，冇应该系正常噶啦，佢已经系判咗噶啦，咁咧就问，即系问嗰个途径点样去探视，特别系而家咧，即系看守佢嘅，咁就喺边个监狱？咁佢會應該咧係正常係可以探視㗎啦，即係咁多敏，就算有啲更加敏感嘅人物過去，我所知道咧，即係都係可以嘅。咁所以咧，你就從正常啲嘅途徑去接觸。咁如果有啲唔了解嘅，咁可以問清楚，即係我哋熟嘅，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情況。咁嗰個過程係可以探視㗎啦，應該嚇。 對口係邊度啊？通常呢啲以你以往經驗揾邊度資料？對口係邊度啊？ 嗱，佢而家。对口呢，你喺嗰、那个而家佢系仲系看守㗎，佢应该已经系送去在囚嘅地方㗎啦。咁有即系通常呢，你都要搵专业嘅人士。咁佢话嗰啲律师做完，咁你咪可以睇要求佢会唔会可以系继续先。仲 听电话嗰啲家属 呢，佢要研究系咪上诉。吓啲家属系啦，你讲真呢，香港人你搵淨系搵香港嘅律师呢，呢啲嘢系真系好多嘢佢系会即系痛钉银色。唔熟啦，佢系要揾翻內地嘅律師去做嘅。內地嘅律師，你可以你話呢兩個唔做啦，咁你咪請過另外兩個揾另外兩個律師都得噶。內地嘅律師佢做刑事嘅，咁佢即係同你做呢一個一路跟下邊嘅步驟，咁亦都可以嘅，冇問題嘅。 OK 好，好咁多謝曬你先，梁美芬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梁美芬咧就係都熟悉內地法律嘅法律學者啦，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講咗佢對呢件案件嘅睇法啦。電話1872311又聽下聽眾有啲咩意見先。首先有黃先生打上嚟1872311嘅，黃生你好。早晨，王先生，系早晨， 系 早晨，早晨，请讲。 我想讲咧，你话呢个系咪司法？呢个司法审讯系咪阳光咧？香港人睇在眼内啦。阿叶国轩讲，琴日访问佢，喂，呢个好似审讯，样样好唔公开喎，俾人去话，咁佢话我咁多年喺上边一路到而家，佢个司法制度冇问题，一向都系咁样噶咯。你哋覺得話佢唔陽光啫？我一向都係咁噶啦。但係今朝譚耀宗講話，哇，比以前開明好多。咁我就唔明佢兩個點樣有矛盾啦、啊、你香港人自己諗啦、啊 嗯、 但係整我哋睇落咧，佢嘅審訊過程正話齋，一定要用佢上邊嘅律師，個律師係要佢哋政府指派嘅，淨係呢一樣嘢就已經係違反咗佢哋。佢哋香中國法律可以自己委任律師啦。好啦，到你同佢講委任律師，佢就話係呢個犯人委任嘅喎。咁唔係叫委任，係叫咩啊？嗱，呢一啲係真係好扭曲。香港嘅核心價值唔係呢樣嘢。香港一向嘅法所以希望香港法律嘅制度千祈唔好學呢啲咁嘅嘢。我哋中國完全係冇進步過嘅。我哋香中國嗰啲法律嘅審判制度。好似你话问佢香港都我哋香港保安局局长话喂啲唔返香港事㗎，人哋上边你哋冇离境记录，你俾人哋捉咗梗係上边审判啦，又正常啦，唔需要我哋係做到咁多嘢㗎啦。咁我想问一句呢，我哋香港嗰个铜锣湾书店咁冇离境记录啦，你哋 香港政府有咩责任做过嘢啊？点解会突然间人哋喺上边捉到捉住香港嗰个铜锣湾书店嗰度板？有好多嘢令人好费解。 嗯、 你话如果今次个判案，我就觉得重咯。 嗯、 其实佢哋偷渡个目标都唔系翻大陆， okay. 目标真系离境，离境去台湾啊嘛。 嗯， 即系我觉得就首先睇下。而家变咗你话去偷渡翻大陆咁咁嘅意思，我就觉得你而家上边咁审法，又唔俾人去 okay,、 去公开去 OK 睇下你点样审，又话人哋有家属又话成样样啲， okay, 全部喺度讲大话嘅。 OK， 多谢黄生啊，时间稍微倾到先，我想听埋冯小姐意见添啊。冯小姐你好， 喂，早晨啊， 早晨，冯小姐系，请讲，请讲，请讲。 系我其实咧听埋即系判咗出嚟咧嘅年期咧，你话轻同重咧？我其实觉得不应该着重轻同重，其实整个过程呢是由你做错了事、 嗯、 你在香港你想着逃避责任，你就想着偷渡，首先不要说你说你要偷渡哪个地方，你已经是做了一个偷渡的行为，你越过边境，但是我现在发觉呢好像刚才那个市民呢、 嗯、 他都误解了些事，在你的行为上你是做错了嘛，你犯了法，咁犯法嘅里面，你里面系原来有啲人，佢为咗要去偷渡而去买只船，跟住仲要学埋揸，咁呢种行为已经系一步错，步步错。咁而家你话大陆嗰个制度，咁我想问啦，我哋唔系行紧一国两制嘅咩？ 嗯， 咁当然中国有佢中国自己行嘅法律制度噶啦。咁我哋喺香港，我哋嘅市民，我哋只能够睇翻究竟佢哋点样处理呢一个偷越边境罪咧？ 多谢晒冯小姐，倾到呢度。 洗快艇，乔影如负责联络同打点，并且以卫星电话等嘅设备向上汇报实时位置。消息话，警方继早前拘捕九个涉嫌协助偷渡嘅疑犯之后，正系追查幕后黑手。至于两个免被起诉嘅未成年港人，琴日朝早被公安押往口岸，移交香港警方拘捕。星岛日报嘅报道。 明報相關報導就提到，十二港人關注組發聲明，表示十二個港人不能夠自由選擇律師，拘留的時候人身安全和通訊權利得不到保障，官派律師隱瞞身份和案件訊息，聲稱公開審訊就只有中共自己人可以出席，以至到案件審結仍然見不到判決書，整個司法過程完全是一場鬧劇。鄧啟賢被判囚三年，他屋企人表示有心理準備，刑期是以年計，目前最擔心鄧啟賢長時間沒有接觸認識的人，擔心他的精神和心理狀態。家屬表示鄧啟賢會在哪個監獄服刑，怎樣探監是很大的問號，希望港府能夠協助安排。保安局话，入境处协助在外香港居民小组同驻粤办接获家属求助同埋书面诉求之后，已经跟进事件。明报报道， 大公报嘅报道，本港寻日新增5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3宗属于源头不明。政府收紧大厦强制检测条件，寻日第一次同时将43栋大厦列入强制检测名单，当中近半位于九龙东，有19栋的大厦。有议员关注大量居民同时检测可能出现混乱，建议政府延长检测服务时间，增加流动检测亭和样本收集点。大公报的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中国政府罕有介入香港物业买卖，原本由恒隆地产以25亿6000万购入的美国领事馆宿舍屋地，突然因为涉及外交问题未能够如期完成收购。中国外交部解释，驻港美国领事馆任何买卖都要获得中方同意。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在今年五月招标出售位于寿神山寿山村道37号的宿舍屋地，并且在9月公布由恒隆地产夺得，楼面尺价是54000元，发展商已经支付10%订金，原定寻日完成交易。经济日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政府今個月中向立法會提交申請，接連大濠至到欣澳段的大嶼山 P1 公路工程研究撥款。 不过道路工程和海岸公园相距甚近，有关环评的公众咨询听日截止。环保团体忧虑填海工程势必进一步破坏海洋生态，甚至将仍然出没在北大屿山的白海豚赶尽杀绝，呼吁公众关注事件。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近年不少香港人因为担心社会前景而移民。地产代理监管局指出，今年头十一个月收到大约66宗境外物业投诉，较去年全年多出大约10倍。投诉主要涉及地产代理对项目的租金回报以及位处地区等方面的失实陈述。在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城报的社论话，政府昨日公布全港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43座疫下名单，但是要达至预定目标，首先要必须确保由社区检测中心排队，工作人员人手，再到检测量是否能够承受，否则某一个环节稍有差池，随时将心血付诸东流。其次的是强制检测结果又需要在一两日之内给予当事人。城报社论。 大公报社评指，偷渡犯罪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涉及串联以及金钱物资准备。22逃犯不过是犯罪组织的下线和重犯，10个人被判囚，但是主脑依然逍遥法外。从这个角度看，判决并不是这宗案件的结束，而应该是新一轮调查的开始。本港警方应该根据有关线索顺藤摸瓜，将幕后主谋一网打尽。大公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提到，港英政府100年前兴建自来水工程是解决卫生问题，因为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超过2000人丧生，三分之一人口逃离香港，其中一个祸端是缺乏干净食水。回味一世纪的故事，主教山配水库的红川圆拱更有风味，活化为博物馆是可以考虑方向。信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中国和欧盟谈判了7年的投资协定取得重大进展，而且是在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就职前达成共识，无疑是打乱了他联欧制华的布局，为明年和美国周旋成功造势。但过中存在变数，尤其是欧洲议会中的反华势力和美国，令到形势变得错综复杂，犹如三国时代的魏蜀吴之间博弈。经济日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去观塘方向咧，就已经系冇晒车龙噶啦。咁反而系去荃湾方向咧，就挤塞嘅。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风力楼。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盈辉台对开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去观塘交通咧就正常，反而系去荃湾就慢车，龙尾排队风力楼。而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对开慢线有坏车，有一车龙就排回去屯门公路，最主要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是非常挤塞的，龙尾过了福亨村少少。就是屯门的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对开慢线有坏车了路，现在最主要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就是由这个黄珠路开始塞的了，排到去福亨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本岛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红萝卜同金笋有咩分别呢？姜系咪真系越老越辣嘅咧？养殖嘅海水鱼系咪真系冇咁好食嘅咧？ 哎呀，我真系谂唔明啊！ 男子唔使咁苦恼、啊，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t Chat》之 本地鱼龙篇。 一年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的迷思。 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2020年12月31号，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于深圳被判囚七个月至三年。 新增54宗确诊，43唐大厦居民需下周一前强制检测。 香港受强烈寒潮影响，大帽山凌晨录得零度以下。 约翰逊指六成确诊属变种病毒，英国更多地区纳入最高防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天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九点十三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天气方面暖翻少少啦，比之前而家去到九度，相对湿度34%。不过天文台见到咧就寒冷天气警告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依家都生效紧嘅。今日最高气温大概13度啊。好，又继续讲翻疫情嘅情况先啊。呢个话题都喺2020年都讲足成年啦，咁今日都唔例外都要继续讲啊。嗱，最新嘅数字咧就寻日就54宗确诊，当中本地47宗，不明源头13宗。咁寻日咧亦都见到有关一啲强制检测大厦嘅名单咧又多咗啲出嚟咯。因为其实政府之前咧就更新咗一个强制检测大厦嘅指标啊，就话一栋大厦14日里边有两个唔关联嘅单位有确诊个案咧，成栋大厦都要检测噶啦。咁寻日第一批嘅數就出咗嚟啦，有43棟，咁啊見到東九龍嗰度多，彩雲村咧就見到秀文樓、紫燒樓、啟輝樓都要強制檢測嘅，咁另外平石村有啲啦，平石村就金石樓、藍石樓、黃石樓要啦，啟業村又有啦，順利順天啊、藍田村啊嗰啲都見到有啲樓要驗嘅，另外慈正村啊等等嗰啲都有，另外其他區都有啲嘅，咁啊見到而家呢啲嘅檢測就做闊咗啦，咁大家點睇呢個安排可以打嚟傾下嘅，1872311，1872311，咁另外值得留意咧就喺彩雲村嗰度咧就啟輝樓咧今次都要驗喎，嗱啟輝樓咧今次就話因為又係好似上次豐澤樓咁樣啊。是污水里面见到检测到病毒冇个案都要检测的，所以启辉楼又纳入其中。今次见到有很多的检测都是用这个大厦来做单位的，都让人关注到是不是在大厦里面都有些问题出现呢，有时住得近的就会一起都会容易惹到呢。以前就成日听到话，或者呢排呢成日听到都话有些同座向啊或者同楼层的单位又会检测到，咁都会关注到是不是那些渠啊，嗰啲排污系統都會係一個傳播嘅途徑咧。咁呢一節咧，又想仔細啲從呢個角度去到討論下嘅。咁啊，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又傾下先。有香港水務安全學會會長陳漢輝一齊傾下噶。早晨，陳漢輝。 早晨， 你好。係啊，而家近排見到咁多呢啲個案，又同座向啊，同樓層嗰啲，係咪都其實見到疫情同排污系統都見到有明確嘅關係噶啦？你都見到。 係啊，而家我哋睇到啦，其實個關係都好明顯啊，因為咧。其實你可以睇到好多個案咧，都係啲比較古舊老化嗰啲嘅樓宇嚟噶。譬如嗰啲系統啊，啲嘅排污系統啊，出現老化現象，或者更改咗喉管啊，咁造成好多啲交叉感染嘅個案出現嘅。所以我係值得關注嘅。 嗯，咁啊，具體啲講，老化最容易會見到啲咩問題咧？具體問題啲喉管邊個位咧？ 嗱，譬如嚟講，佢嗰啲嘅接駁口位。如果佢老化咗之後，佢可能出現咗好多裂紋啊，或者幼細裂紋咧，嗰、那個地方就可能出現有啲嘅漏氣滲氣嘅現象出現啦。咁嗰啲好多時候我哋亦都睇到以往好多個案咧，都有啲水漬啊、啲鏽漬啊咁出現。咁呢啲好明顯就係漏水，漏水咧即係漏氣嘅。咁如果成條分渠嚟講，有某一户啊，佢係有確診者，或者有啲唔係確診者，但係潛在嗰啲嘅。嗰啲嘅隱患者咧，佢個糞便裏邊咧可能會出現有啲嘅病毒，而佢病毒啊通過條糞渠落咗去到佢。如果你連接住佢條糞渠，因為我哋現時咧係單管制度啊嘛，咁單管制度嗰時咧， 你如果成條渠你接駁到去，如果你某個單位嗰啲地方係有漏咗出嚟，咁你個單位就可能會俾佢感染咗，咁呢個先係大問題啊！ 咁聽落都幾得人驚，有人關注啊呢、這個。咁但係漏氣嗰樣嘢咧，我見到最近港大都做咗個研究咧，就係係咪漏氣其實都有得做呢個檢測嘅？點樣做啊？通常啲過程 嗱，如果其實喺漏氣嚟講啊，我就話如果你個氣壓嗱，即係咁講法，一條管道嚟講，如果你現有嘅嗱新嘅，如果新嘅大廈嚟講，當然你可以做得，但現有的大廈就比較難做噶啦，咁唯一我覺得有啲簡單方法啦，譬如你新嘅大廈，你可以用啲谷啲有顏色嘅煙啦，你可以睇下佢有冇漏氣啊。但如果舊嘅大廈，你就比較難啦。我覺得有啲辦法，如果你話條喉管係一個正壓好大咧，你可以用一啲嘅番鹼土，我哋通常講啲如果係有壓力嘅管裏邊咧，我哋塗啲番鹼土啊，喺啲嘅接駁口位咧，如果你睇到啲番鹼，即係番鹼水。如果有啲土出現你會覺得佢係漏氣啊。咁另外一樣嘢，你又當然聞到味啦，但聞到味可能已經太遲噶啦。 咁即係點啊？如果見到自己單位比較舊，就可以喺嗰啲接駁位，定係成條喉嘅管，即係、那個 啲接駁位比較容易出現，即係個機會大啲咧。即係啲接駁位最容易有機會咧，有啲嘅腦發現咗就接駁得唔好啊，嗰啲漏位，即係其實佢要好。好微細嘅管嘅裂縫咧，已經係可以漏氣噶啦。如果你查啲番鹼水落去咧，我覺得係可以睇到。如果你目測，如果佢有啲卜仔出咧，有啲氣泡出，咁都證明有漏氣噶。當然你話聞到味道，我之後講已經係太遲噶啦。 易唔易做喺屋企入邊？因為嗱，譬如頭先你講方法，我見人就譬如睇下條車胎有冇漏氣咁，有時都用呢啲類似嘅方法啦。但 係 車胎又可以。可以打平放喺度噶嘛，咁啊啲番鹼水流喺度，但系我见好多喉管都打直噶喎，咁我查啲番鹼水， 你查啲番鹼水落去啦。嗱，但系当然 会唔会跌晒落嚟噶？ 系，你查啲番鹼水落去可以睇得到，即系目测下佢有冇啲气搏出嘅。如果佢严重，我会睇到，但系如果好少嗰时，你未必睇得到嘅。但系呢个不妨一试嘅。 咪意思系会唔会打直嗰啲喉管好难流到啲番鹼水，都得噶嘛？ 得嘅 ，OK， 咁呢个就一个方法可以试到啦。呢、這个使唔使揾专业人士做啊，定自己嚟都得嘅呢啲？ 我谂自己嚟都得嘅。 咁啊，嗱，呢个就系讲到喉管嘅问题啦。但系另一个我哋而家成日都听到就系嗰啲U 型隔气嗰啲唔够水嗰啲，呢啲系咪都系定期灌水落就 OK 啦？都 系。但系现时嚟讲，我哋都靠呢个水封个做法嚟讲，你喺不断要经常要填补嗰啲水先得噶啦。如果唔系咧，你一乾竭咗，你就冇咗個水封作用咧，咁就會漏氣出噶啦。 咁你哋建議係點啊？係落普通水，係幾密落嘅？你哋嘅建議應該？ 其實我覺得你落普通水得噶，即係你話有啲人會建議落啲嘅漂水啊。其實我覺得個水封嘅作用咧，其實係你如果有足夠有50mm， 即係50毫米嘅水封咧，係可以足夠嘅。你話落漂水咧，我覺得呢個未必需要嘅。當然你話落去都冇問題。咁而家現時咧，政府嘅建議係每一個禮拜添加水啦。咁我諗咧，呢個就視乎我哋覺得係，如果我保險啲，我咪一個禮拜落兩次啊，呢個冇所謂噶。你落都冇所謂噶。 咁我哋訪問緊嘅專家咧，就香港水務安全學會會長陳漢輝。嗱，電話繼續18723，大家打嚟一齊傾下噶。講到嗰啲渠嘅問題又好，講到而家嗰啲強制檢測安排好，都繼續打嚟傾18723。好，繼續同阿陳漢輝傾下先。頭先提過咧，就好多時一嚟喉老化啦，渠嘅老化等等嗰啲啦，亦都有時牽涉到就話啲人亂改嗰啲喉嘅。其實而家我哋嗰啲喉嗰啲工人咧，其實嗰個質素我哋點樣監管嘅？點解有亂改嘅情況出現嘅咧？ 嗱，而家呢個時候嚟講，其實就冇一個好明確嘅要求嘅，即係冇明確要求。嗱，我就比較熟悉啲食水個系統啦。咁如果現時食水工程咧，有所謂叫做持牌水喉匠，即係我叫 license plumber 啦。嗱，我哋應該嚟講就係由呢個持牌水喉匠嚟做啲安裝工程嘅維修啊、保養啊，應該持牌水喉匠啊。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個情況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做嘅都係啲普通嘅工人，佢可能係做多咗幾個個案就可以出去做噶啦。咁 但係喺渠務嚟講咧，其實就冇一啲類似叫持牌渠務嘅嘅帳嘅，冇嘅。而家其實做咧，正式嚟講都係，如果好啲咧，就係叫小型，即係小型註冊承辦商去做。 嗯。 咁嗱，呢個係一個承辦商嚟啫。咁佢揾啲工人去做，嗰啲工人都未必有即係做過好訓練，有啲可能會譬如係話佢喺呢個Ivy 讀過啲嘅課程啊，讀過譬如十個鐘頭課程，佢都可以做啊。但有啲好多時候，你普通揾一個好似我哋有啲講者講話，喂揾個樓下個熟悉個水喉佬翻嚟做，咁就係啦。咁所以其實冇一個好嚴謹嘅制度去要求啲渠務工程嘅資質嘅。其實呢個我覺得未來政府係要做多少功夫嘅。 嗯，不如嗱，續還講翻，譬如水喉匠，頭先你講有持牌水喉匠啦，但係而家係咪換水喉一定要揾持牌水喉匠啊？定係冇規定嘅？有冇要求嘅？ 嗱，咁啊，而家呢個時候，如果係我哋話主要嘅維修工程，大型嘅維修工程就一定要嘅。 嗯， 就亦都要向呢個水務署去申請嘅，批准去做嘅，即係向大型嘅。但係你話小嘅，譬如我要換個水喉啊，或者改一條水喉啊，咁呢啲咧就冇噶啦。 嗯， 即係咁水務，即係咁水務嚟講都冇呢個咁嘅要求嘅。 嗯， 大型工程就有，新建嘅工程就有。 嗯， 大型嘅維修啊、修葺啊就要嘅，要向水務署去申請嘅。 使唔使立闊啲咧？嗰度嚇，使唔使做闊啲啊？你覺得即係連呢啲都包埋落去啊？你覺得？ 我覺得要啦。 嗯， 我覺得要啦。但係呢個時候咧，監管呢個制度比較難嘅，譬如話我自己一個咁嘅我要換一條渠咁樣，佢又唔會向呢、這個即係屋宇署去申請嘅。但係大型嘅咧就一定要嘅。 嗯，即係屋企裏邊有時可能想換，頭先你講換個水喉咁，而家都係求其揾到工人，有好多人都係嘛。 係啊，係啊。 但如果話要曬持牌水喉匠，我哋夠唔夠咁多人手咧？ 唔夠。嗱，正式嚟講，持牌水喉匠咧應該係做食水工程嘅啫， 嗯， 唔关渠务事嘅， 嗯嗯， 而家渠务工程啊，我先头讲系，应该系嗰啲嘅小型注册承办商去做嘅啫， 嗯嗯，咁头先你话应该立翻阔嘅话，咁而家人会争几多度啊？呢啲如果要有几多人做到呢啲嘢，如果要即系考咗牌先得嘅话，会唔会争太远啊？数字上大概， 咁呢个咧，呢、這个暂时我冇数据话到俾你听啦。 嗯嗯， 但系我觉得长远嚟讲咧，就应该咧系有一个即系严谨少少嘅监管制度啊。即系现时讲，你话大新型嘅，当然新型大厦或者系大型嘅修葺，当然有啲嘅认可人士去做监管啦，呢个冇问题嘅。而家系最怕啲喺小型嗰啲，同埋喺 C 字自己改咗嗰啲，系冇佢根本自己揾咗个水喉佬嚟做咗就算噶啦。咁我哋监管唔到嘅。 嗯嗯。咁倒翻轉啦，某一家最近做裝修喎，佢又想啊，不如佢呢度認真啲啦，揾個好啲嘅人嚟做啦，佢都無從去挑選嘅喎，係咪啊？你都冇一個咁嘅渠工嘅牌咁樣。 係啊，咁而家你只係揾啲小型即係註冊承辦商去做嘅咋？ 係 呢、這個叫做好噶啦，即係如果你揾啲註冊嘅承辦商去做，起碼我哋起碼有得，我哋又可以跟進得知道邊啲人去做過，但係求其揾一個即係水喉佬去做咧，我哋根本冇辦法跟進。佢做得好唔好嘅？ 嗯 ，OK。咁但系呢方面就大工程喎。如果整个注册制度系咪啊？都 但系如果你话个从呢个公共卫生嘅角度嚟讲，呢、這个系必须要做嘅。 嗯 ，OK。 因为我觉得呢个系未来要做，同埋咧，我哋都建议，我会建议咧，即系其实咧，定期啊，譬如每三年或者五年咧，啲渠啊，啲大厦啲渠啊，一定要揾人去检测。吓、 嗯， 同埋如果有问题咧，系进行适当嘅维修嘅。 你讲大厦嗰条主渠系咪啫？ 系啊， 嗰条渠。 即系相比验窗咁嘅制度啫，我觉得即系现时讲食水工程咧，有叫做楼宇食水安全计划。我觉得响渠务嚟讲，亦都需要有一个渠务嘅安全嘅计划，类似个食水个制度出嚟嘅，即系定期嚟讲咧。你三年啦，即五年啦，需要揾呢啲嘅，所以合資格嘅承辦商，譬如好似註冊小型註冊工程承辦商去做啲 檢查維修啊，又需要維修保養，要做一啲工程，先確保個公共衛生嘅。從呢個公共衛生角度嚟講，我覺得呢個係是必要做嘅。 嗯，好啊。咁多謝曬你先，陳漢輝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啊，俾一啲建議我哋香港社會一齊諗啊，就係究竟係咪有啲註冊嘅渠工又好，或者屋企嘅水喉工程係咪都要揾翻啲有牌嘅嚟做咧？咁多謝曬陳漢輝嘅意見。陳漢輝咧就係香港水務安全學會會長啊。嗱，對於佢嘅建議，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 1872311。呢時候你聽一節一分鐘閱讀先，跟住再聽一節新聞。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李国威的英文底好好，在朋友圈之中，他虽然没有入过大学，但是他外语的能力呢，比我们任何一位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次对外国文学好少涉猎的我，特别就向他请教了几个外国作家的写作风格。他给了我很精简而且很肯定的提点，我还将他记低下来。他还笑着说，用不需要记低啊，你难道没有看我在报上所写的专栏如眼杂吗？然后他就继续讲他的意见给我听，不单只是意见，可以说是他的总结。 其一，对于有写日记的作家，他认为这些日记可以让我们窥见作家的创作经验，纵使是一轮半走，亦都是读者的幸运。卡妙怎样构思异乡人，他不记得下来，你又怎会知道呢？国威更加推荐了几得日记，但是国威说，有些作家在写日记之前已经想到将它出版，以表扬自己高贵的精神生活。对此，国威评语是，这些犹如吞下一堆被花朵包裹住的牛粪，他老实不客气，顺脚一踢。 其二，美国剧作家阿瑟米纳的《推销员之死》，这一本经典的剧作，李国威提出了姚克的翻译，对这个剧译得非常生动，落了不少的功夫。这部经典的戏剧可以看到阿瑟米纳的才华。李国威指出，剧中有浓厚的社会意识，而且写出了美国社会那种冷酷无情的一面。 其三，亨利米勒的作品写得很亲切近人，有随笔亦都有自传，作品有一股连绵不绝的气势。他不重视雕琢，亦都不重视技巧，崇尚自然写法。很多作家譬如海明威或者汤马斯曼，他们的写作有一定的秩序，写一段改一段，改完再写。但是亨利米勒一拿笔就江河直下，即使是垃圾亦都写下去，直至写得起劲，心里面的话亦都走了出来，然后他才摒弃那些垃圾。 国威的外国文学底子真是很有心得的。今天从事写作的朋友，究竟有多少能够从外国作品中取经学习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涉及偷越边境的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在内地被判监七个月至到三年不等，其余两名未成年人士被移交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朱凯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当事人的权利并没有受到保障，而判刑后家属想协助提出上诉亦都难以做到，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当事人。官派律师在一审后因为合约完结不再提供协助，探监资讯亦都不清楚。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同一节目说，判刑合适，按照内地法例当事人可提上诉。据他了解，即使上诉不成功亦不会加刑。他又认为今次的判刑算是公开，虽然没有网上直播，但有人大、政协等其他人旁听。终审法院朝早开庭处理律政司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批保释的上诉申请许可，案件由首席法官马道立、上任法官李仪将举能处理，预计聆讯一小时。黎智英被控欺诈及港区国安法的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上星期三在高等法院获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批准保释，条件包括不得离开住所、1000万元保释金、 不得在社交媒体发帖和接受访问等，律政司不服提出上诉。本案是首宗涉及香港国安法而获批保释的案件。法官李运腾在早前的裁决理由书提到，被告的潜逃及重犯国安法的机会都不高，亦都满意他提出的多项保释条件。英国首相约翰逊签署英国脱欧后贸易协议，有关文件由布鲁塞尔送抵伦敦之后，交由约翰逊签署。约翰逊表现轻松，表示自己签署前已经看过协议，形容协议非常好。他对参与谈判的所有人致致敬。他表示英国脱欧后贸易协议并非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开始，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将会更加好。英国下议院早前以521-73票通过脱欧后贸易协议，英国和欧盟在今个月24日达成的脱欧协议，当中包括零关税和零配额的双边贸易。议长之后对议员说，协议已经获得英女王同意。美国向部分欧盟商品加征关税，包括飞机零件、德国及法国的酒精饮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声明说，将向飞机制造零件和部分武器葡萄酒、法国和德国的干邑白兰地增加关税，声明未有交代几时实施以及加幅。新关税是美国和欧盟就民用航空补贴问题争拗的最新行动，双方16年来一直就美国波音公司和法国空中巴士获得政府补贴，取得竞争优势而争拗。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3度，吹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和星期六天气仍然寒冷，天晴和非常干燥，下星期初云量较多，朝早气温仍然偏低。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时气温是9度，相对湿度 3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290点，升143点，成交金额75亿7000多万。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66.5系升7蚊，阿里巴巴231.6跌4.6，中芯国际21.1升7毫，美团261.9，美团系291.8系升4蚊，盈富基金27.5升0.6。小米集团33.8升8.5，第七大道2.83系升2.6，海吉亚医疗46.35跌3.5，中海油7.08跌0.3，友邦保险友邦保险系96.9系升6毫。上证综合指数报342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93点升91点。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2，日元103.16，瑞士法郎0.882，加元1.274，人民币6.522，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0.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港金现价报17,52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96美元，卖出1,89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黄珠路去龙富路交通就回复正常。咁但系屯门公路啦，出九龙方向上黄珠路嗰段咧，仲系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泥围噶。咁讲多次啦，就系黄珠路去龙富路兆麟苑嘅坏车咧拖走咗，咁啊黄珠路去龙富路就正常。咁但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转去黄珠路咧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就喺泥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提一提你啦， 今日是除夕，咁大约下昼两点钟开始，兰桂坊附近的德记立街、荣华里、和安里、威灵顿街、安南街都有封路措施。咁而九龙和新界区咧，就不会有实施特别的交通安排。咁港铁和电车维持正常的服务时间，不会提供通宵服务。中区半山自动扶梯咧，就会延长服务时间到凌晨的三点钟。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邓亚萍十三岁已经赢咗青少年冠军，十五岁已经做咗亚洲冠军，点知国家队唔要佢？ 系矮都系 1.5米。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张哲林咧就河南省嘅省队教练，佢话所有人都拍低波起唔到手，大部分对邓亚萍嚟讲都系高波都可以起手，就啱嘅噃。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0年12月31日，十二港人案，其中十人于深圳被判囚7个月至3年。 新增54宗确诊，43幢大厦居民需下周一前强制检测。 香港受强烈寒潮影响，大帽山凌晨录得0度以下。 约翰逊指60%确诊属变种病毒，英国更多地区纳入最高防疫。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讲到肺炎的疫情咧，而家见到政府都再扩大一啲嘅检测嘅，咁啊讲到一栋大厦，若果两个礼拜内有两个唔关联嘅单位出现确诊个案咧，就要加入去强制检测嘅大厦名单啊，对居民都要验嘅。昨日就刊憲多40多幢大廈喺裏邊嘅，咁拆開嚟睇咧，就似乎40多幢入邊咧，公屋係比較多嘅，公屋佔咗26幢。如果從地區嚟分咧，就係九龍東係最多嘅。咁啊，而家從大廈角度諗，好多時就諗到係咪關於渠啊嗰啲問題嘅。咁頭先都訪問咗位專家啦，香港水務安全學會會長陳漢輝都提到渠嗰個大家要關注嘅要點。咁大家帶嚟傾啊，1872311，1872311。有聽眾歐女士啊，歐女士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早晨，早晨，係請講，請講，歐女士。 即系而家你今日你哋，我等都删咗个电视先，听下心机先。 哎，好啊好啊，有啲回音啊，多谢欧女士啊。 因为点解咧？嗱，咁咧我就龙坑村嘅，咁嗰啲楼都已经好旧嘅啦，30、30几年嘅啦。 嗯。 咁咧嗰啲气候咧嗱，睇先，即系沙士之后咧，咁我哋发觉佢啲气候漏气咧，咁就我已经投诉过啦，投诉过咧，咁佢就揾人嚟整啊。 嗯。乜嘢系气候啊？边博住啲咩噶佢？ 房柱即系厕所里面唔系条气喉嘅。 O K。 即系佢唔系条屎渠大喉，系条气喉啊。 嗯嗯。 咁咧我就话佢漏气，佢就话唔系咁样我话，佢问我点知道，我话因为嗰条气喉啊，我真系无意中清洁，点解嗰条嗰度有啲风喷喺我只手嗰度嘅咧，凉浸浸咁。 嗯。 咁我就话知道嗰度漏气啦，咁啊叫佢嚟即系嚟维修啊整啦，咁佢就将佢補啲係咪嗰啲玻璃膠啊咁樣咧，即係圍住佢啊。 嗯。 咁咧就係好啲啦，咁啊好啦，隔咗到之前啊，即係未呢個疫情之前，咁咧我又覺得佢係好臭啦漏氣。咁咧佢就將中間嗰橛啊鋸咗佢，咁佢上面頭尾咪有個接駁嗰啲好似 U 位咁 T 字位嗰啲嘅，但始終都係臭臭咧，佢又揾啲膠咧玻璃膠。都唔知系咪嗰啲防水膠啊，透明嘅，接住佢咁又算數。 嗯，所以而家好擔心啦，都係咪啊？ 擔心噶，但係咧即係我就係話房署點解成日咧嗱，好似出面外牆嗰啲紙皮石啊， 維修啊、換鐵閘整嗰啲，嗰啲門面功夫又成日做，呢啲最主要嘅，你都知道咁久啦，幾廿年嘅個樓，點解佢唔揾人呢？即係喺所有嘅大廈，即係呢條村啊，佢啲檢查下佢啊，咁重新咁樣咯。 嗯，头先陈汉辉教咗招嘅，就话喺啲喉管上面可以放啲番碱水，有气泡出嚟咧，睇到啊嘛，咁就知道嗰个位漏啦。有冇试过佢？ 嗱，佢就睇下先，佢就唔知佢有冇试过，唔记得。但系咧，就算我哋自己咁样冇咁冇常识呢啲，都感觉到佢系漏气啊。因为点解咧？嗰次我就发现，点解佢嗰度久唔久咧就有啲风喷出嚟嘅咧？可能啱啱嗰个气候嚟噶嘛，喷一喷出嚟就好臭噶啦，已经系。 OK， 明白。所以欧女士觉得应该房署啊，对公屋呢啲整体都要执翻正啲啊，啲喉管嗰啲。多谢晒欧女士嘅意见啦。好啦，今次讲到检测范围就阔咗好多，43栋大厦咁，牵涉居民都唔少噶。咁亦都要做一啲嘅采样啊等等嗰啲。咁一点喺旁边啊，请嚟位嘉宾倾下先，就系有份帮手做政府嗰啲嘅化验工作嘅，就请嚟由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嘅主任黄利宝一齐倾下。早晨，黄利宝。 喂，早晨， 早晨，你好，系好，系啦，又想请你讲下今次扩大咗个范围啦，你哋都有帮手系咪啊？ 有啊，咁佢43栋大厦，咁我哋就负责其中12栋咯。 咁就几时收到通知啊？嚟紧有啲咩做法你会？ 其实系琴日先收到通知。 系，咁几时开到工啊？你哋？ 我哋嗱咁样嘅，琴日收到之后咧，咁我就有四个区啦，有大埔区。就沙田區、觀塘區同埋黃大仙區我都有嘅，咁就即時就同唔同嘅民政事務總署佢哋合作啦。咁就尋日睇曬啲地點，咁我哋都會今日咧嗰12個大廈，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有臨時嘅檢測中心咧，就會去幫嗰一座嘅居民去做檢測咯。 即係今日做到啦，係咪都已經？ 我哋会12间今日开晒嘅，咁但就可能系分时段咯，可能有啲系10点，有啲2点，有啲4点开咁样咯。咁就连做会喺1月4号之，因为政府出个公告系31号至4号嘛，咁就我哋会喺4号之前就帮啲居民做晒咯。 即系采样完要走几场啦，系咪啊？即系 唔系噶 ，station 咗喺嗰度噶啦。 咁但系点解时间唔同咧？ 有啲大厦嗱，因为我哋要都要去准备噶嘛，开12个中心， 系 咁我哋要 set up 好，等佢哋运作啊嘛。咁有啲大厦讲真系成5000人一座噶嘛，咁嗰啲我哋要就又再大 scale 啲，变咗个 set up 嘅时间会耐啲咯。 Okay. 我哋要运送物资啊，其实最主要， 即系你讲开嘅时间唔同啫，但系一路都做落去啦，开咗就会 系啊，开咗之后就自己嗰12个就自己喺度温咯。 咁牵涉几多人啊？听你咁讲都唔少喎，应该。 好多人噶，12个讲紧差唔多差唔多100松啲人啦。 即系一个中心10个人都要差唔多。 睇下啦，大中心咪多，譬如我哋应付紧慈云山，讲紧去凤德村嗰座系指峰楼系5000人，咁嗰度我哋我谂要10多人噶，11、12人。系啊，不过今次政府好好嘅，因为佢揾咗民政事务总署啲同事会帮手，咁啊各区嘅候选嘅同事又会帮手咁样咯。 你之前都有帮手噶嘛？其他嗰啲强制检测 有，其实有两栋做紧强制检测嘅，彩云二村嘅明丽楼同埋啱啱发现个渠有嘢，跟住我哋去 set 咗嗰个叫做风泽楼，都系我哋做紧。 你头先讲民政事务署帮手，上次有冇噶？有冇啲嘢进步咗噶？见到有唔同咗啊？ 有進步嘅，其實政府真係好努力，一路係進步緊嘅。今次佢哋雖然咁大規模咧，咁佢哋各個部門都其實都好落力去做啦。因為有啲嘢，譬如佢哋每一座邊一個單位嘅同志，即係嗰個居民做咗測試咧，咁我哋因為我哋本身要去幫佢登記個入政府嘅 system， 即係出報告嗰、那個，咁嗰部分就由民政事務總署或者候選嘅同志幫手做咗咯。 上次有冇啊？呢個有邊啲上次冇，今次有嘅？ 有啲有啲冇啦，各个屋村都唔同，各个屋村唔同。但系今次大家合作嘅，相对嚟， 但 今次件事真系嚟得急啊！ 今次你十二座都会有政府部门帮手入嗰啲登记资料啦，系咪啊？即系你先 吓，应该系啦，暂时理解系。 嗱，咁今次都嚟得急啦，喺调配嚟讲，有冇啲咩难度位咧？你 有噶，其实因为你嗰座大厦未必佢楼下有地方适合即时 set 一啲 mobile 啦。咁好彩我哋本身我哋自己，如果你有留意啲 media， 我哋系有出咗几架啲 mobile truck。咁有啲地方就我哋可以摆架 mobile truck， 因为 set 唔到嗰啲 marquee 嘛。咁所以我哋唔同地方有啲就用 marquee， 有啲用 mobile truck， 咁有啲直头用社区会堂啦，好大型嗰啲。 车队你自备嘅系咪？政府帮唔帮到手？ 自备噶，全部嘢系自备嘅。 嗯嗯， 政府系俾个 con 个 job 出嚟嘅啫。 O、okay, K， 地点咧？地点有啲系嘅系咪？有啲地点政府 地点就政府地点啦。我哋所以琴晚做西屿市都做到好嘢，就全部去睇晒先，睇我哋到底系要 marquee 啊，定用 club 定系问去攞一啲比较。即系实体嘅地方，好似社区中心嗰啲嚟做啦。 嗯嗯，头先你讲有十二栋楼都系靠你帮手啦。呢一轮四十几个里边，咁有冇预计有几多居民噶？有冇计过条数要几耐时间？而会唔会拖慢咗又？ 唔会噶，因为我哋每个中心嘅人系独立运作噶嘛。咁我哋就、最大就五天咯，有啲细嘅就可能系几百人咯。几百人嗰啲，我哋两日就谂住做完佢噶啦。 嗯嗯，咁但系化验嗰度系咪都冇问题噶啦？啲？ 我咁嗰度講緊每日都係多，可能多三四千到，即係四千到，唔係好多咯。因為有啲大廈會少，同埋佢唔會一日落曬嚟噶嘛。即係我哋會 spare one 喺依五日裏面做曬啊嘛。咁、即係每日我哋個檢測可能多咗幾千個樣本，其實就唔係好多咯。 嗯，所以聽你咁講，從來個樽頸位都係喺採樣嗰度，就唔係化驗嗰度係咪？ 暫時係。因为采样是难的，因为你始终要逐个落嚟采嘛。咁特别是一啲比较老嗰啲，即係啲居民比较老啲嗰啲嘅旧啲嘅屋邨呢，咁嗰个我哋会 face 到个问题，真係譬如喺登记都慢啦，你问个婆婆喂你几号电话，佢可能都噏唔出俾你。咁嗰啲系会佢系 bottle 呢，就喺个登记同埋之后要帮佢采样囉。 因为见有啲又话之前检测话要喺寒风中等一个钟啊，嗰啲今日会唔会又有呢啲情况出现呢？你估 我估其实可以喺收音机啦，都鼓励居民，因为有咁多人呢，大家可以分散，要多人嘅可能第二日先落嚟囉，因为都有咁多日嘅时间。咁但通常我哋个 experience， 好似我哋上次做风宅楼呢，系因为大家知道个喉管有呢好驚，要一次过冲晒落嚟。咁嗰次系等得耐嘅，等大半个钟。但其实喺寒风中一个钟嗰个唔系居民最辛苦，系我哋做嘢个最辛苦，因为我哋坐喺度十个钟。 咁即系鼓励大家分散，有冇得约噶呢啲？定系点噶？ 冇啊， 呢只就冇啦。 临时噶嘛，所以冇得约噶。 喂，咁另外咧，之前你哋都做紧嗰啲社区检测中心嘅，咁嗰啲而家情况系点啊？而家？ 我哋嗱，因为咁样嘅，因为嗰啲强制检测嗰啲，佢哋唔一定要喺个楼下。譬如我翻工，我嗰度有嘅，咁佢可以去嗰度做咯。咁政府一样承认噶嘛。因为喺我哋啲社区中心做完之后，佢哋第二日就会收到个 SMS。咁只要佢收到个 SMS， 其实佢就已经满足咗强制检测嗰个要求啦。 因为个出现嘅问题就系而家去社区检测中心收钱噶嘛，你哋呢啲就 唔收钱， 而家唔收噶。社區檢測嗰啲 強制檢測，嗱，如果係強制檢測，即係有個 order 落嚟，你要 compulsory testing， 嗰啲人去到社區中心都係唔使錢， 係啦，嗰啲免費啦，係啦。但我講社區檢測中心啊，即係之前你做嗰啲咧， 係啊，都係免費噶，只要你係強制檢測嘅人士去到社區中心，社區檢測中心都係免費噶。 OK， 咁如果一般咧，有冇仲有啲要收費㗎？你而家 有，譬如過境嗰啲咯。 Okay. 或者佢自己佢可能我哋有啲就係嗱過境啦，另外一啲就係個老闆知道佢住嗰座有，而又未有強制，就要啲同事做完攞份報告翻去 proof 佢 clean， 咁先俾佢翻工都有嘅。 嗯，因為尋日同議員傾嘅問題就話其實你哋而家有啲咪仲要收錢嘅，但其實好多位我哋都會有派樽啊，大家覺得自己好似有啲病徵都可以自愿檢測噶嘛。嗰、那個收錢嘅部分仲有幾多空間，有幾多客咧？係咪還是一齊免曬費佢咁先至更多人驗仲好咧？ 嗱，咁你免曬費梗係更多人驗更好啦。但係依個我諗政府佢有佢自己嘅concern咯。 嗯，即係而家你多唔多客嘅？如果咁講，即係收錢嘅啫。 其實一半一半。 即係都有一半人， 一半係 pay case， 一半就係 free tax 咯。 嗯，咁嗰啲驗就通常係真係自己純粹過境嗰只啦，係啦，即係譬如自己一話自己 啊，係啊，或者自己好驚啊，又或者公司要求嗰啲咯。 嗯，如果自己話自己，譬如我都覺得好似有幾聲咳喎，有啲病徵喎，咁驗得係咪都要收錢嘅喺社區檢測嘅啫？ 如果有病，佢入到嚟話有病徵，喺社區中心係唔會幫佢做嘅。 哦、oh, ，OK， 你就是、 因为所有社区中心系放一啲冇先寻嘅人嘅。 OK， 所以有病征嗰啲就要翻去，即系怀疑自己有 病。揾政府倾力咯，揾倾力咯。 OK， 好。咁今次呢啲系咪都做到24小时内应该有结果啦？你应该？ 我哋就唔会讲廿四啦，因为你大家嚟嘅时间唔同，我哋都系 next day 第二日中午我哋就有咯。 OK， 总之今日验就第二日有，即系哪怕你早个12点。或者 系啦，都系第二日，因为其实我哋都会一次过，我哋要将个数据咧 upload 去政府嗰个系统噶，去政府个 server， 咁再由政府发出个短信噶嘛。 嗯， 咁嗰度中间系会有少少 time lapse 嘅。 嗯嗯。 OK， 好，最後出問埋啦。嗱，今次頭先見你又扯咗啲人手啦。咁而家政府嘅定義就係兩個禮拜內一棟大廈有兩個唔關聯嘅個案出現，就要做強制檢測。咁萬一第日若果再闊啲，今次係43棟啦。如果去到譬如100棟咁樣，我哋有冇能力應付到咧？你睇採樣呢環？ 我諗政府要多啲投入先得咯。 嗯，而家扯尽未你哋呢类，即系你啲帮手。 其实因为揾 manpower， 其实你知道全民嗰阵时候有140多个站，可以其实 train 咗好多人嘅。 嗯， 但系因为你要去动员咁多人，第一你要有场地啦，同埋个coordination 都唔容易噶。你如果我系讲紧我而家 total 加埋我温紧20多个中心啊，如果今日计埋嗰10多个， 嗯， 咁其实个 coordination 都系有个 bottleneck 喺度嘅，但人系其实喺个 market 度系有喺度嘅。 嗯， 同埋就係個人工咯，因為嗰陣時全民嘅時候個人工扯到好高嘛。 嗯，而家咧，而家都有。 我哋俾唔到嘅嗰啲，因為我哋每一個測試政府俾你都知係240蚊嘅嘛。 嗯嗯。 咁其實又要採樣，又要去做登記，又要考 control， 跟住仲要 testing。其實可以攞到出嚟俾人工嘅錢亦都唔多。咁全民嗰陣時個薪金係高嘅，真係偏高嘅。 嗯，咁而家头先你讲场地嗰个最难搞系咪？但系人嗰度我都想翻翻人咧，因为之前就有啲系我见有啲好似话做紧其他公务员工作都可以嚟帮手，今次就冇咗呢类人噶啦，系咪？ 冇噶，冇晒噶，因为上次政府俾佢哋放假仲有人工噶嘛，今次冇人噶嘛。 咁但系而家就算冇咗呢一批人都仲系够人嘅系咪？我哋仲有市场上 再开落去，我觉得好敏噶啦，再开落去就会好敏噶啦。 嗯。即系 系啊， 就要用翻上一次。 即系睇政府点样喺前嗱，其实我觉得，因为我系一间医疗机构，我哋主要唔系做 admin， 做一啲 call control 或者一啲登记工作。我哋如果可以专注翻喺采样嗰部分，即系由医护人员采样，然后做检测，而前端由政府可能协助嘅时候咧，就会可能件事就会去得更加顺咯。 嗯 ，OK， 好，咁多谢黄利宝先，多谢你讲翻而家情况俾你听，多谢你，黄利宝咧就系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嘅主任啊。电话87231可以继续听听众嘅意见啦，亦都可以咧大家表达你嘅睇法噶。不过呢个时候我想了解多少少有关呢啲检测嘅情况先。咁而家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区议员，就嚟自尤丽观塘尤丽选区区议员黄伟伦一齐倾下。早晨，黄伟伦。 系早晨， 系啦，你之前你哋嗰个选区里边就有一栋大厦就包含其中嘅，就系、是、上一波啦，系咪呢个上一次 强 制？系啊，咁啊分享下上 次前一波啊，都系做东嗰阵。 系即系今次因为有新一批啦，就唔系呢43栋啦，系上一次嗰啲啦。咁我想问下就系嗰阵时你的经验系点样噶、那个检测？ 咁啊，做东嗰日咧就我条村即系尤丽村日丽楼啦，就被勒令强制检测嘅。咁我谂整个安排应该全香港最失败嘅啦。咁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嗯，点样 咧？咁首先讲一讲市民点样满足到强制检测嘅要求先。咁啊，嗱，有六个方法嘅。咁总之做咗其中一个方法咧，就可以满足到噶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指定邮局啊、港铁站啊拎口水樽啊。咁呢款樽底咧就系、是、红色樽盖嘅。 嗯， 咁上面有条码，咁各位听众听到呢度，记住呢只红色头嘅樽先。咁第二方法咧就系、是、私家诊所啦认可嘅，咁第三就系留到社区检测中心去撩鼻，咁第四就系、是、流动采样亭，即系好似年宵摆档啊，或者你新闻见到啲采样车啦，咁第五就系医管局嘅门诊啦，睇完医生觉得有需要就叫你即场做，咁第六嘅方法咧就系、是。用衛生防護中心嘅口水樽，咁呢種口水樽咧嘅就係白色樽蓋、白色口嘅，上面就冇條碼嘅。 嗯， 咁聽眾又聽住呢度，記住呢個白色口先嘅噃。 嗯， 咁好啦，咁上星期日麗樓咧就接連爆出多單嘅確診啦，咁衛生署首先就係建議日麗樓做檢測嘅，淨係建議嘅啫。咁衛生署咧就交低衛生防護中心派俾。日麗樓嘅樽即係白色透嘅樽，咁就俾管理公司，咁諗住居民自己想驗就自己拎啦。咁但係十幾個鐘頭之後咧，就忽然又變咗強制檢測啦，因為再多一兩單啦。咁強制檢測以嚟咧，咁其實衛生署冇任何人員過嚟協助啦，亦都冇似新聞見到有啲帳幕啊，好似年宵咁嗰啲採樣亭啊，亦都冇流動檢測車之類，乜都冇嘅。咁樽就派咗俾你管理公司，咁你哋自己搞掂佢啦。咁结果日麗樓派樽同埋港界嘅姑娘呢就係、是、平时坐保安室巡楼嘅醫啦。 咁有居民有問題嘅，咁譬如小朋友三歲唔識甩口水喎、哦，咁可以點做咧？咁咁啲醫又唔識答啦，咁結果就係我哋啲區議員就喺隔離負責協助講解啊。咁但係始終我哋都有我哋嘅嘢做噶嘛，我即係見你人多啦，咁已經出去幫手咁樣。咁成日派樽兩日咧，其實我電話、我助理電話、辦事處電話、WhatsApp 啊嗰啲。其实接到的查询超过100单嘅人，咁以为收完樽就冇事源啦。咁但系之后几日，街坊开始同我哋查询话：，诶、欸，做乜仲未有阴性结果嘅？佢翻唔到工、哦。咁我自己个议员办事处都喺日丽楼嘅，咁我同我员工都要做，我哋都收唔到通知。咁我哋打上去热线问，咁职员就答。啊！強制就一定有短信嘅啦。咁張竹君都喺記者會都話，曾經講過話會改善噶嘛。就算陰性都有通知噶嘛。咁所以市民大眾啊、僱主啊嘅認知係一定會有陰性結果通知嘅。咁結果等到第五日，越嚟越多有居民問咯噃，手停口停咯噃，又驚會唔會好似變到葉明村咁，冇一個短信就要封村啊？又驚會唔會自己變成李思煙嗰個 case 咁樣啊？咁住我覺得唔對路啦。咁就打俾醫生講，衛生署醫生講啦。咁先發現原來樽都有幾款嘅，一開始講嘅紅頭樽有條碼先收到通知，日麗樓派嗰啲係白頭樽冇條碼，咁就係冇通知嘅。 哦， 咁結果我哋就要揾，我就去揾咗觀塘區議會主席啊蔡澤雄先生，咁通知民政專員，咁喺好倉促嘅第二日先開放油塘社區中心俾日麗樓嘅居民免費做一次，先擺平到呢件事。咁但係成件事幾十個日麗樓居民就因為收唔到一個少少嘅信息而翻唔到工，咁呢個真係好冤枉，我覺得。 即係前後做咗兩次咯，有一批人就有啲用樽再一次再採樣咯喎。 係啊係啊，就因為佢哋翻唔到工，冇嗰個短信。 O K O K， 咁而家話做多咗採樣會唔會好啲咧？其實對居民嚟講，採樣穩陣咧。 聽唔到。 或者而家咧話做多啲採樣噶嘛，即係多啲站喺旁邊啊，採樣流動採樣站、採樣車嗰啲，會唔會仲好啲咧？其實對你嚟講，仲穩陣咧。 其實我哋議員其實都好懷疑，政府係咪真係可以做多啲咁，即係做多啲採樣咯？可以。頭先聽翻嗰位外聘商都講啦，其實佢哋而家都有應該有一定程度嘅壓力嘅。你講緊第一批嘅名單就已經幾十棟樓啦，仲要1月4日之前要清曬佢，咁邊個統籌咧？各部門自己事先知唔知咧？外聘商自己都話有壓力啦，咁市場上係咪真係仲有咁多人手咧？係啦，咁到時啲學生啊、退休醫護啊都出曬嚟都唔夠人，咁政府最後會請求邊個叫咩人落嚟做？咁大家都知啦。 咁就講翻你嗰條村就而家解決咗啦，係咪？即係由於再有一次做多一次採樣，就而家都居民都安心啦，係咪？完咗啦，應該。 其實就冇話安唔安心嘅，但係但係成個安排係差到即係任何一個點都可以去批評嘅， 明白。 大家都係做完都係一口氣咯，其實。 OK， 好，明白曬啦，多謝阿黃偉麟先講翻咧，就喺上一次喺油麗選區嗰個嘅安排啊，係有關採樣嗰度。咁頭先多個環節咧，阿黃偉麟都話出現咗問題嘅。黃偉麟咧就係觀塘區嘅區議員。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夠曬啦，最後都要提提大家有關天氣情況，因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強烈季候風信號依家都生效緊嘅。19度，相對濕度32%。聽日再傾啦，拜拜。